湛蓝的海洋，盛开的花园，到冰封的北国，这是电视影集《冰与火之歌：权力游戏》的主题曲，由两位大提琴手 Two Cellos 提琴双杰的演奏。去年跟朋友去了克罗埃西亚，到了一个叫 Dubrovnik的地方，才突然觉得这地方好像很眼熟，在哪儿看过？在旅行之前我没有做任何研究，于是就问了一个商店人说请问，哇，觉得这里很眼熟，似乎在《冰与火之歌》里面看过这个场景。当地人就告诉我说，当然了，这就是 King's Landing， 这就是君临城。所以看到那个古城的样子觉得非常的震撼。下面这首音乐是也可以算是古典音乐用在影视配乐里面最经典的例子之一，就是80年代电影《似曾相似》，他们在里面呢采用了拉赫曼尼诺夫的这首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我们来听听看。选择俄国作曲家拉赫曼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当中的一段选曲，也曾经被好莱坞的电影《似曾相识》用作影片里面的一段插曲。再继续来听到，这也是一个电影的配乐，这是 Ennio Morricone 这位意大利的作曲家为电影《新天堂乐园》所写的主题曲。Thank you.

我欣赏是布拉姆斯的间奏曲，由朗朗担任钢琴演奏。再继续欣赏是布拉姆斯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来听当中的第三乐章，担任钢琴演奏是艾克斯，而跟钢琴好像有一个非常美的二重唱的另外一个乐器大提琴，是由马友友担任演奏，并且由海丁克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演出。 Thank you. 斯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这是由艾克斯担任钢琴，里面的主奏乐器大提琴是马友友，以及海丁克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演出。我们这半个小时多听一些布拉姆斯吧，因为等一下要来的特别来宾，也就是声音纺织机之父雷湘老师，他最爱的作曲家是布拉姆斯，先帮暖个身。再继续来听布拉姆斯的这首作品，是海顿主题变奏曲当中的终曲乐章。所写的海顿主题变奏曲的终曲乐章，下午3:50，我们听到这是贾克鲁西的三重奏改编巴哈的《耶稣，人们仰望之喜悦》。